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咁跟住呢， 跟住咁 COP22 咁嗱，咁呢其实係都係一个 context 嘅问题，因为今年呢、COP22 一直咁啱呢，就是第一個禮拜咧，就係同呢個美國大選， 特朗普效應。 咁所以咧， 大件事啦。 就咧，成個場咧都係個氣氛都係死啦，即係唔知點 辦啊！選咗個呢個氣候否定者上去。 係啦，咁樣同埋，因為特朗普之選前已經講咗好多嘢噶啦嘛，你話我要退出巴黎協議啊，話唔俾錢噶啦，我攞翻啲錢就唔知做乜嘢啊。 你唔使驚，佢會轉彎 嘅。係啦，咁但係你都會好驚噶嘛。 係啊，都係㗎。 你有好多 uncertainty， 因為奧巴馬嘅政府佢八年嚟，佢係其實做咗好多嘢咁。 唔係㗎， 雖然好多嘢都國會阻撓咗佢。 係啊，但係你起碼都叫做 set up 咗一個有個。即係你會有個track record 係大家睇到係可以去到嗰度嘅咁樣，但係而家特朗普突然間殺出嚟咁樣，你突然間好。 但我又正面啲咁睇，我覺得佢又引起啲人對呢個議題嘅關注同埋討論。 但你個承擔上， 樂觀人士啊， 係啦，但你承擔上的啲人就會話咁你美國唔玩點算？ 喂，但我想查開少少啫，你冇跟嗰個南 美國唔玩咗好耐啦。 我就係訪問咗 南達科拉州 兩個北美嘅原住民。 就係啦，而家嗰個 Standing Rock 嗰度好勁噶嘛，已經好多禮拜啦。 咁因為 啲人就話奧巴馬點解唔做嘢啊？咁就話其實佢冇辦法啦，個國會即係全部已經控制曬。 係啦，咁其實今次咧就係本來我都有興趣做嘅，咁而且加上因為美國大選出嚟啦，咁你更加唔可以唔做美國呢一個題目咁樣。咁所以我嗰陣去到啦，咁就國務卿即係 John Kerry，就直情專登嚟到，即係摩洛哥係就係要講一個好，即係佢好感人嘅嗰、那個 speech。其實 佢巴黎峰會已經抱住個孫女嚟去簽啦， 係啦係啦， 嗰張 相佢呢個 speech 係我覺得係好重要嘅，因為佢係就係、是、佢就係知道大家好、全世界都好 concern 呢樣嘢。係 啦。 咁佢就專登嚟到就即係 deliver 咗一個咁嘅 speech， 咁就係幾動人嘅。咁同埋係叫做大家係㗎啦，即係唔知道下一屆政府係點樣，但係起碼你睇得到而家有一啲嘢係去緊嘅。咁你好難話特朗普一個人可以推翻曬嘅，因為尤其是譬如你美國而家你太陽能技術其實真係平咗好多，咁同埋你有好多企業啊，美國自己嘅企業都有份去發展，或者 已經接近我哋 嘅 叫做電價均勢嘅，佢嘅英文叫做 grid parity， 有啲國家已經係 係啊，已經低過咩啦，係嘛？ 咁你呢啲嘢唔係特朗普一個人可以話啊，佢推翻，同埋因為嗰啲都係利益嚟噶嘛，你係有經濟有因噶嘛，咁但係始終啲人就好 concern 就係話你會始終會對個。即係法定嘅承擔會有一啲變數嘅，即係譬如咁你其實你講緊氣候變化咧，我都講緊係即係一個 prisoner's dilemma 咁樣，即係譬如啲人就係嘅話都覺得話啊，你美國如果一唔玩，咁因為佢係碳排大國嚟㗎嘛，咁佢話啊，如果美國唔玩，咁可能美國啊， 而家我哋偉大祖國第一大， 係啦係啦，或者中國印度可能就會即係，咁我冇 incentive 咯，大家係繼續排啦咁樣。咁大家就會擔心呢樣嘢啦，咁樣即係會唔會好似以前 Kyoto Protocol 嗰、那個即係嗰個失敗嘅經驗咁？咁但係我好開心就係其實樂觀嘅呢個角度睇，我就覺得，因為其實而家中國同印度自己都有佢哋嘅誘因去繼續，係啦，可能甚至更加勁添。 更加勁，其實即係譬如過去計五年啊、十年啊，中國啊投放喺嗰、那個可再生能源嘅開發資金咧，係大過美國政府嘅。咁當然即係美國有啲係私人㗎啦，就唔係政府㗎啦。但如果你講即係政府嘅投資呢，係中國大過美國。難以想象。 佢亦都有佢嘅經濟誘因嘅，我估。 咁梗係啦。 咁所以好多嘢係一定要係有個經濟嘅政策喺度。 係 係啊。咁咁所以喺第一個禮拜我未去到啦 ,COP22 第一個禮拜嘅時候，咁其實第一個禮拜已經係好，我聽返其他記者講啦，就話其實第一個禮拜已經好多人都問啊死啦，突然之間會發覺特朗普做咗俾個總統喎、咁樣。咁我第二個禮拜所以我即刻去到就即刻即係都係跟住即係 follow 呢一個思路咁樣就去去做啦。咁我接觸咗兩個原住民嘅領袖嘅北美，因為其實北美嘅原住民其實可能有訪問咗個喺加拿大，佢哋就 First Nation 啦，佢哋 First Nation 冇錯。 係啦，咁但佢哋都佢其中一個領袖咧，佢哋都去咗 Dakota 嗰度，就係係 啦，南達科 拉 州 係啊，去聲援嗰啲即係反對嗰、那個 油管興建、 油管嗰個工程咁樣。咁就講翻就話喺現場睇到哇啲警察點樣或者啲 security 啊點樣好粗暴咁樣去驅趕嗰啲示威者啊，或者對佢哋即係可能喺 human rights 嘅 violation 啊。 嗯嗯。 咁或者譬如佢哋講好多佢哋族人自己嘅concern，譬如話、啊、你會污染啲地下水啊，又或者你喺我哋個祖墳啊，喺我哋啲 傳統 嘅地上面咁樣即係挖個窿咁樣穿過去，咁樣唔得喎。咁咁譬如佢哋都有 voice 好多呢一啲佢哋原住民自己覺得係佢哋嘅身份嘅一部分嚟嘅、 嗯， 因為佢哋要保護佢哋嘅水，保護佢哋嘅地，呢啲佢哋咁多年嚟佢哋嘅習俗、佢哋嘅傳統，佢哋係相信係要咁樣做嘅。咁、所以今次其實佢哋都係專登就係想利用 CopyNewTrue 呢個平台，佢哋想同美國本土或者係國外嘅人去即係爭取，就係話我哋唔要呢個輸油管咁樣。而呢個唔要輸油管唔係就係話佢哋自己嘅，係、譬如今次咧，其實你如果大家有留意，譬如其實好多世界各地嘅原住民都有聲援呢一次，即係反呢個達州輸油管嘅抗議，因為佢覺得即係全世界嘅原住民其實都係面對緊同一個問題， 同一個問題， 就係即係資本力量點樣去破壞佢哋嘅土地啊咁樣。咁係個世界大勢嚟嘅，咁所以我都即係想用呢個角度就係帶翻去大選，就係話咁究竟其實美國可能而家國內減碳即係低碳嘅經濟轉型，其實係已經係發生緊嘅啦。咁呢啲我覺得係樂觀嘅，因為特朗普佢自己都唔能夠話我一個人 say no， 咁我就會。咁而事實上亦都真係佢 CopyNewTrue 之後咧，佢又好似改咗口風，佢又話啊，佢而家咧就未必會退出巴黎協議啦。我而家就會即係係啊，即係雖然唔知佢邊個真啦，咁但係仲要睇下。 但係始終一個即係好殘酷嘅現實就係、是，所有嗰啲摸酒杯底嘅 friend 咧，好多係嗰啲 big coal 同 big oil 嚟噶嘛，大煤炭生產商同大石油商嚟噶嘛。你話佢唔照顧佢哋嘅利益，喂，好難噶噃。 咁呢個就可能真係要靠美國人自己有 幾。我有。 我又樂觀少少嘅，我覺得呢個世界係即係唔係真係官商勾結就大曬嘅。咁你有群眾嘅力量，有科學家嘅聲音， 呢樣就係我哋做緊嘅嘢啦。 咁但係要睇下 Donald Trump 有幾尊重科學啦。 唔係佢，你會發覺 佢係利益， 唔係啊，佢會做啲好亂龍嘅嘢，咁佢會撞板噶嘛，佢撞。即係當然啦，我哋唔希望佢撞啲好大嘅板啊！但係佢撞咗板之後咧，你會唔係啊？你自己喺度講嗰陣時候，或者你喺度競選嗰陣時候，你可以講到天花龍鳳，但當你實際坐低要做。 咁而家好多走數啦，已經啊，墨西哥嗰埲牆啊，咁樣而家 唔起 啦，咁嗰啲咁樣咯，一定走數。 有好多嘢講就好容易，當你實際上即係大家都知啦，當你做過一個 project 一個比較大嘅 project 嗰時候，你會發覺其實係有好多嘢有掣肘嘅。 但係始終會有一啲 uncertainty 咯。 咁呢個當然啦， 你唔知道政策上佢會收翻幾多嘢，或者會 同埋佢而家根本嗱咁即係咁多任以嚟咧，即係尤其是民主黨主政即係個總統咧，但係國會都仲係共和黨啊，咁所以咧大家即係叫做互相掣肘啦，係嘛？今次唔係喎，今次基本上佢做乜都得喎。而家總統係共和黨，國會又係共和黨喎。 個首席大法官 係啦， 係啦，就嚟香港都係咁。係 啦，冇錯啦，真係，所以好慘㗎，真係嚇。喂，我想問下你啦，你喺 COP 22咧有冇見過350.org 嘅人啊？嗰陣時有冇留意啊？ 其實我有見過香港嘅佢哋嗰啲民間團體嘅觀察團。 民間佢哋邊幾個去咗啊？ 今年有 阿黎廣德有冇去啊？ 啊 ，Albert 啦。 Albert, 莊塵有冇去係嘛？ 冇，咁仲有阿 John。 WWF 有冇人去啊 ？Greenpeace 冇喎，冇、啊。 Greenpeace 當然唔使啦，因為佢香港，因為佢有國際已經有 Greenpeace 啦。 我有接觸過，譬如頭先我哋香港政府今年都有個代表，咁佢就喺中國代表團入邊。 啊，中國代表團啦，係冇。 好人嚟 嘅，係邊個部門咧？喺邊個部門？ 環境 咯，環境部， 環境局咯， 環境局， 唔係喺個處 啊，下低， 係啦，下低， 都係 under 個局啊嘛， 係啦，係啦， 咁即係唔係好高層啦， 即係唔係啊陸公衛啦，係嘛，唔係佢先落去啦嚇。 咁但我亦都覺得係無奈嘅，咁調翻轉現實就係、是。咁你香港個角色可以去到幾多呢？因為其實你香港嘅環保政策，你唔可能完全脫離大陸嗰個框架嘅咁樣。 啱啊。 係啦，咁所以。 大陸話咗2030年封頂喎、 哦，係啦， 我哋夠唔夠膽話2030年封頂先？ 我諗喺呢方面，國內好似進步過我哋係嘛？ 國內其實係進步㗎，啊， 尤其是係講 嗱，國內咧咁耐以嚟咧，佢都冇講一個絕對嘅減排目標嘅，佢係講嗰個叫做碳強度嘅 carbon intensity 嘅，即係話 我哋好反對嘅， 會產生1蚊嘅 GDP。 係產生幾多嘅二氧化碳呢咁樣，佢話我盡量減啦咁樣。但當你嘅 GDP 不斷增加嗰陣時呢，其實你總量都可以繼續增加㗎喎，碳強度下降，但係總量總排放量可以繼續增加喎。咁但係呢香港啊，因為都係特區啦，即係一國兩制都係一國㗎嘛，咁所以我哋都係逆步逆趨，咁耐以嚟邱騰華嘅年代係咪，即係到而家呢個黃錦星呢，即係都係講碳強度嘅。Carbon intensity 就冇講嗰個絕對值嘅，不過最近黃錦星咧其實係有提到嘅，佢係話想去到我唔記得邊一年邊個年啦，但都我覺得都好難。佢話將我哋而家人均排放量係由每年六噸係減到五噸啊嘛，嚇咁即係都係一個好消息嚟嘅。但係喺我哋嘅眼中啊，因為你知啊，我哋就350香港。就係 .org， 即係其實我哋就係舊年九月，而家講2015年九月咧，就係喺巴黎峰會之前幾個月咧，就正式註冊成立咗呢個組織。咁樣咧就係名義上咧就係當然係 under 呢個 350.org 啦，嗰個喺美國啦 ，Bill McKibben 啦。咁但係就真係冇一個好似組織架構上嘅從屬關係嘅。我哋都好 free 嘅。咁我哋就梗係比較上 aggressive 啦。咁啊對某啲人嚟講，甚至我哋叫做咧唔止 aggressive， 我哋叫 militant。非常之激進嘅，因為我覺得根本你而家真係即係個革命唔係請客食飯，而家根本咧係殺到埋嚟。 唔係啊，激進都冇用啦。你唔發覺即係你見唔見阿 Ringo 尋日講啊？ 嗯， 我哋嗰次嗰個氣候遊行， 嗯， 根本新聞都冇報。 係啊，主流媒體啊， 講咗好多國家嘅例子。 CCTVB 啊，嚟曬報。 係啊， 我嗰晚翻去睇噶嘛，六點半啊嘛，新聞啊嘛 ，CCTVB 啊嘛，佢話世界各地咧都話，因為就嚟巴黎開會啦，就好多民間都有示威遊行啊，話我哋要做嘢啊。咁啦，例如咁啊，佢舉咗兩個例子喎。咁喺外國買翻嚟㗎啦，嗰啲片段係嘛？咩路透社乜乜社，例如印尼咁啊，見到有印尼人示威咯。韓國咁見到首爾有人示威咯，咁我仲以為啊跟住香港咯，咁樣啊，因為我哋舊年就係11月29號呢，就啱啱即係琴日就係一週年啦，即係唔係即係11月29號一週年啦，咁樣呢就係呢個 我哋仲搵到時光啲 waiver 幫手添。 唔係嗰個係今年7月31日，我哋舊年11月29號搵到曾鈺成。 即係嗰個 氣候大遊行。 我記得。 有法國駐港總領事。有曾玉成，哇！當然仲有葛佩凡，當然仲有咧就係即係龐愛蘭，但係亦都有李卓人，有何秀蘭，亦都有毛孟靜，都有所有張翠容啊、陳曉蕾啊、歐嘉倫啊嗰啲，全部去曬，但係竟然咧 冇報， 冇報，完全冇報，真係好離譜啊！真係，我哋做咗幾多功夫啊，真係冇辦法，但係都會盡做嘅，都會盡做嘅嚇。咁即係咧，因為其實。350呢 .org 呢暫時嚟講喺全球嘅環保組織呢係可以話係最集中係講全球暖化嘅，因為你以前嗰啲 Greenpeace 也好 ,Friends of the Earth 也好或者 WWF 也好，其實呢佢哋係關心好多好多問題㗎嘛，咁即係全球暖化係其中一個㗎嘛，係咪好啦，咁我哋呢又休息一陣呢就返嚟呢，其實我仲有好多好多問題想問阿 Crystal 㗎，即係希望第時呢可能佢仲要掹佢上嚟，好多嘢傾㗎，係咪我返嚟睇下問得幾多少。